情交汇，我们都放不下。

两名护士也承认自己私自占有了共享单车，结果被行政拘留五日。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了一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宅的价格走势。今年本市继续加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一月份新建的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稳，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两者同比涨幅均连续四个月回落。最近湖南张家界的核心景区武陵源再一次迎降雪，三千奇峰一夜白头，云雾缭绕，银装素裹的张家界就像人间仙境一样，树木也被白雪压垮了腰，树枝树叶花蕾果实全部被冰雪所包裹，成了冰晶冰冷冰条，远观近看都各有情致。 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

远，有一枚铅笔等月儿圆。